即係得罪啲講，如果一條女即係好似阿 Kit 咁樣咁靚女咧，如果即係譬如喺呢度大廈咁樣。就入 lift 咁咧，我谂条女又会走翻出嚟噶。 好卵贱啊你！好卵贱啊！ 男人关成日卖内涵啊嘛，屌！咁 真系 有内涵啊嘛。 十三郎嚟噶。 你继续 show 下啲嘢先。 嗱，唔讲佢，我讲翻先。我注册咗个万字。第二咧就系咁嘅，件衫咧我系会推广噶啦。第一浸做完，大家啲听众满足咗之后咧，我就会去推广到海外噶啦。咁我点推广呢就？即真係有陣時啲嘢就真係真係咁巧合嘅，我係冇諗過話，我、哦、要 sell 俾其他球會嗰啲官方球迷會賣咁樣，因為我即我都冇咁大膽啦。但係就喺我問嗰啲翻譯嘅過程入面咧，我就揾咗曼城嘅球迷會幫手。 係， 咁佢哋問我做乜撚嘢，咁我就同佢講話，我想整件衫，就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咁跟住佢哋聽到之後就話：哇！ 好啦，興奮， 好興奮。佢話：嗱，你嗱，我幫你唔係問題，不過幫完你之後咧。你有製成品一定要俾我睇咁樣，咁今日就適逢啦，嗱，我真係覺得我而家個人開始守返信用啦，我就話俾大家聽，禮拜一話會有圖，係咪？ 係。 係咪今日即刻真係有圖俾大家睇？咁 有圖有真相， 有圖有真相啦，係咪？咁跟住之後俾曼城球迷啲人，咁佢哋呢睇完之後就覺得嘩好撚正喎，咁你唔好理個設計好唔好啦，係咪？即係你唔好理係咪即係出嚟個質素好唔好啊？但係喂，最重要就係我而家呢件衫係咪？佢哋即係帶出到個主題係咪？咁然後佢哋就話要啦咁樣，咁跟住隔咗陣佢哋落訂就話希望有500件咁樣講，因為適逢呢曼城呢就會嚟香港，咁佢哋呢就會 英超挑戰賽 有幾百人會嚟睇， 仲有你單送飛啊，你仲爭 緊，係啦，我下集講啦，咁、okay. 即係件衫呢就佢哋嚟香港攞貨，咁所以呢就唔使郵費咁樣，咁佢哋都話啦啊，如果反應好即係我哋有冇辦法可以直接訂啊咁樣，咁我就話第一咁樣嘅，小弟呢有幾間公司嘅，咁全兩部都冇運作， 幾間勁有幾間公司 冇運作嘅，每年都係蝕交錢俾佢嘅，咁點解有啲公司就係攞嚟貨洗黑錢用啊？唔係即係有陣時我可能我 拉夠你一陣， 我做譬如接啲 freelance， 係咁我又唔想，我見我即係交税又突啦，咁咪屌咪攞公司嚟得税，即係有拉上補下，係唔使交税咯，交少啲咯，咪所以攞啲公司嚟收錢咯，咁啊。咁所以我就諗緊有一間我諗嚟咁會轉名嘅，都唔使成立嗰間啦，咁就改名直接叫做國際反饅同學會咁樣啦，咁就即係大 普羅反饅， 係啦，類似咁樣普羅反饅學院啦，熱血反饅啦，咁反饅公民啦，係咪即係類似咁樣啦，即係總之我會整嚿咁嘅嘢㗎啦，咁就然後就可以做 PayPal， 咁求緊期揼個濕鳩網頁咁樣，或者直頭敷 Facebook， 咁你用 PayPal 跟住交完之後跟住就即係直頭攞錢收貨咁樣，咁啊度緊嘅，咁但係心頭冇咁大先啦，即係做咗曼城嗰啲先啦。咁我相信其他球會都會仲會有。 唔係即係其實唔係講緊係錢或者係乜嘢，係嗰、那個嗰件事好有趣。 哇！如果我賣得咁撚平， 係啊，呢件事就 好明顯，我就唔撚係要 錢。係 即係我就算賺到啲錢，咪大家我哋搞活動嗰陣我係開心。 因為我真係冇諗過咁可以搞下，即係初諗住大家一齊笑下咁，但係搞而家我覺得好撚過癮喎。 係好撚過癮啊！所以就即係呢個會做啦。咁跟住之後啲人即係我自己都唔係好相信，嘩唔係啩可以推廣到海外，但我覺得咁嘅即係反賣共同語言嚟嘅，即係就算我唔做啊 A 啊某啊 B 去做呢都係一樣咁爆嘅，咁即係既然我做撚咗啦，梗係屌你老味搶咗個頭啖湯推廣出去係咪，令到反賣嘅旗幟係由香港領導係咪，屌你味即係幾撚開心嘅呢、這個我哋唔單止做 T-shirt， 我諗住做埋啲 product 嘅，即係而家係物色緊有一啲咁嘅計劃，咁即係都講一句就真係唔係攞嚟賺錢嘅，賺錢都係攞嚟大家開心抽獎開心用嘅啫。咁第三咧係咩咧？就係、是、適逢曼聯會訪港， 係 我就話如果假設曼聯即係呢個費格遜最後一場波失分嘅話咧，我會送禮嘅。咁我到而家我終於都知道我送咩，我就送呢件 T 恤。咁咧我就話俾大家聽我個計劃嘅。我係一路都好想幫阿仙奴球迷出氣嘅，亦都係幫所有反曼嘅球迷出氣。我咧喺曼聯訪港期間咧，我會請假，我會去追星。我系会着住件荷兰波衫，扮荷兰球迷，扮云佩斯嘅支持者。我一定要云佩斯喺嗰件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上面签名。我会揦埋一注，等佢睇唔捻到嗰件系乜捻嘢波衫。但系而嗰件波衫咧，我已经讲咗噶啦，即系嗰件 T 恤我已经谂咗噶啦。我已经 问，但佢会唔会有防范呢？即系有人整鸠股佢之前，可能 我荷兰波衫都买咗啦，话俾你听。 O、okay. K， 即系我唔会整鸠股佢嘅，即系我就。即係咁囉，我就一定會追星，追到嘅梗係最好啦，我就要喺佢喺嗰件衫度簽名， 嗯， 係咪嗰件最係心口唔係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係荷蘭文版特別版嚟嘅，屌你老味，我就真係咁撚樣去搞鳩佢， 跟住雙起佢，我哋 唔係雙起佢，我攞去拍賣啦， 梗係要雙起佢，梗係拍賣啦， 係啦， 咁啊攞个英国拍卖，咁啊真系值租啊！ 最尾咧，我仲有一个大计嘅，唔好笑，真心嘅，我而家筹期啊要，筹期过英国摆档，我要过英国摆档卖呢件衫。即系， 但 系唔 可以喺曼，我哋系唔可以喺曼联摆啊！ 我喺曼城 嗰度，喺曼城就得， 同埋呢一个雁飞路度摆。 系奥脱福就一定 摆档。我话明俾大家听，我做捻硬噶呢样嘢系，即系你理得我戆唔戆鸠都好，我一定系做硬嘅。即系反应好，我去多转啫嘛，系咪先？筹钱睇波几捻好啊！即系唔系？我真系认真，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屌你咪浪漫啲，大胆啲，系嘛？到有一日啲曼迷屌我哋嘅时候，我咪话咯，哇！我为咗反你对曼联，我去捻到曼城买衫屌柒你，我去到曼彻斯特屌柒你， 做件衫嚟屌柒你， 收皮 啦， 冚家铲！ 你咪翻去打字啦， 系嘛？你翻去打字啦，键盘战士啦，用 Google Map 去英国啦，系嘛？用 Google Map 去保护你对波啦， 用街景去奥脱福门口啦， 用街景去奥脱福， 跟住 key 张相落去咁啦， 系嘛？自己 Photoshop 将件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改做 Gory Gory Man United， 冇捻所谓，系嘛？即系柒咪认捻咗佢咯，系嘛？即系我有咁嘅计划嘅，大家都去谂下。同埋咧，另一个都想讲啊，即系关于呢件 T 恤就系，点解有人会问？喂，你好难统合到咁多意见，你做咩攞出嚟啊？咁样，咁我个心态好简单嘅，即系我个人真系好民主嘅，系嘛？我觉得啲嘢应该系要大家有份参与，即系反慢真系众人嘅事，唔系我哋个别少数， 冇错， 系嘛？攞嚟垄断反慢，包围反慢嘅恶势力，唔系咁样噶嘛？我哋攞嚟真系。真係希望大家係可以攞嚟一齊有份參與嘅，咁所以我就諗住大家討論俾意見，大家揀咁樣，咁即係起碼大家參加過喺嗰個過程入面會開心咯，係嘛？咁如果你覺得呢個經驗係成功或者令你好有快感嘅，咁我都期望有聽眾或者有其他人可以即係一日會突然之間係嘛做一啲嘢，即係去反慢嘅，唔理係咪做個 product 或者係咪去抗議示威係嘛？你諗下當日十。即系五条友都冇走去抗议呢个盛世基金， 系 照去唔捻紧要。即系大家如果系你觉得哇唔使羞耻嘅，即系基督教咧就有首即系有句说话咧就咩咧，不以福音为耻。我哋就不以反慢为耻，或者我哋唔好觉得反慢戇鳩，唔好觉得咁样系即系幼稚嘅行为。呢、這个先至系真真正正中意足球嘅人嘅成熟嘅行为， 系 嘛？即系如果大家咁去做就最好。即系所以我有一个咁嘅 idea 咯。咁今晚都会抛出即系最后嗰个方案，然后就会俾大家订购噶啦。咁我望住就希望两个礼拜之内咧，大家可以收到货。 好， 即系呢个就系我即系望住嘅目标。咁啊，即件 T 希望大家都如果今次玩得开心嘅，有啲提议，你又自己唔想落手做嘅，咁啊俾我哋帮手下咯，我哋觉得做到。咁如果你想帮手做，我哋喺节目帮你吹鸡，冇撚问题，哇，最好就系咁， 正， 百花齐放系嘛，即系一个运动咧，唔应该系小场垄断，应该系即系落到地嘅，系嘛，全世界嘅人都可以做嘅，系嘛，即系呢个先系最好咯，我觉得系嘛。 咁啊真开心晒啦，咁同埋我觉得。即系我谂紧，其实有一个画面咧，系会好精彩。我觉得，即系当我哋有一日，如果我哋睇电视喺香港睇啊，讲紧喺香港睇电视嘅时候，开捻着个电视睇紧曼城对曼联，哇！咁啊，真系有快感啊！ 我真系啊，我都想呢件衫真系推广到全世界。 即系当件衫， 除咗我哋全世界去人哋嘅地方着嗰件衫影相， 系啊， 最好就哇，当地嗰啲巴打斯打，哇，着住嗰件衫影相，几多开心啊！ 就鬼咁开心咁样影嗰张相，跟住传翻俾我哋咁啊，或者系流传咁啊，真系 即系呢个真系世界大串联啊！即系 咁啊，真系 中共系最惊呢啲噶嘛，系嘛？共产党，你谂下，我哋反慢成为咗一个势力嘅时候。哇！屌你咩不得了啊！政权都可以推翻。 即系睇下到时呢、這个你嘅院友一号同我呢个院友二号咁样吓， 仲有阿淡啊， 院友三号，系咪？因为佢系二号，我系三号， 一捻样嘅啫，屌， 都系几捻死 嘅啫。嗱，即系我希望系咁咯。咁即系接住落嚟嚟紧咧个安排就系新一季，其实我哋都好多嘢想做，除咗即系例如做 T 啊、串联海外啊，系嘛？即系呢啲之外，我哋其实就。都讲啦，话会搞睇波团， 睇波正 系啦。咁啊，适逢小弟咧个朋友 叫多啲女 开餐厅啦，咁啊开餐厅，咁就即系间餐厅就餐厅连酒吧好大嘅，咁即系可以做到包场。咁啊，中国同学嚟嘅，咁啊，所以场地就唔成问题嘅。咁啊，即系希望咁样慢慢去推广到， 系 即系我哋除咗节目以外， 到一个力量 系啦。节目以外，我哋有睇波团嘅，我哋有啲 product 嘅，我哋有啲行动嘅，例如今个月我哋决定搞。送礼物啦，即系用你哋俾我，即系买嗰件衫，我哋有钱剩、啊，真系抽奖嘅，边一个系嘛着住呢件衫，影一张最捻爆笑嘅相，哇就有奖，即系我哋真系谂住搞啲咁嘅嘢，系嘛？ 有互動嘅。跟住除咗咁樣，我哋嚟緊咧，我哋三條茂利或者仲有其他，即係譬如阿昌啊，或者係其他朋友咧，我哋都會希望開一個咧反曼嘅 blog， 就即係大家係可以就住足球，唔係淨係講曼聯嘅，就寫啲嘢，寫球評，咁啊寫專欄咁樣，咁啊令到咧，希望呢件事可以即係反曼呢個節目，我哋當然希望多啲人聽，但我更希望就係大家真係越嚟越多人出嚟反曼聯。我哋要令到曼聯嘅球迷出嚟話自己係曼迷係羞恥，哇！咁我哋贏啦。即係如果可以，我哋反洗腦，即係嚟個大反擊、大撲擊，係嘛？呢、這個就真係最美滿嘅。咁當然諗大咗，但我覺得咁樣做人真係要咁嘅。你唔 aim high 咧，你就真係你冇可能係 achieve 到更遠大嘅理想。 係， 即係呢個係我嘅諗法咯。 我有幾即係贊成嘅，因為。即係講就真係講得太多，可能我嘅人生真係講得太多，實在要落手或者去實行或者去做或者要真係做一啲比較好似少少大大地嘅嘢，即係有啲有趣啲 或者癲啦、啊，或者大啦癲啦、啊，即係啲人哋會覺得癲嘅嘢， 或者瘋狂少少嘅嘢，又真係冇點做過。我覺得大家又不妨可以喺公餘嘅時間又諗下， 係啊， 有啲乜嘢得意啲嘅嘢，有啲乜嘢嘅諗頭啊，或者有啲咩特別啲嘅嘢可以嚇講下，我哋又試下做啊，或者去搞啊，即係譬如搞件衫啊，或者我哋自己搞，可能搞到襟章啊，或者啊整下毛巾啊咁樣啊，好多啲咁嘅嘢都可以做到其實。 我覺得咁咯，即係出嚟做啲嘢之後咧，尤其做咗幾年啊，或者你可能做耐啲啦，咁即係爆你年齡啊又，咁即係所以會有一個感覺就係覺得，有陣時以前細個仔咧好癲啊，中學時代或者大學時代好癲咧，發夢嗰啲嘢咧已經唔能夠咁做，係嘛？即係生活太 難，係噶係噶係噶，係噶係噶。 但陣間要播翻首《年少無知》啊， 好， 即係生命裏面咧就太撚多妥協啦，對撚住萬九都竟然可以妥協，唔撚得咯，係咪？即係要起嚟反撲，即係有咁樣去癲下，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做節目啊，其實好多主持都係㗎，係咪？喺工作裏面屌你老尾，揾唔撚到， 揾唔到，係啊，揾唔到自己㗎。 咁我哋咪 揾到滿足感 都好，我哋咪做啲嘢咯。 係， 我覺得真係反萬意外，我覺得係一個咁嘅。你話好撚戇鳩，好撚可愛啊！啲講乜撚嘢人生觀咧？其實唔係嘅，即係我覺得睇波就應該係咁嘅，係嘛？做人都應該係咁嘅，咁樣樣。 唔係有好多有關聯嘅，你又唔可以話即係每一件事分開嚟講嘅。其實好多嘢都有關聯，即係講到好似好撚戇鳩咁樣，你做一講講啊，屌下曼聯，突然之間講到咁撚煽情，或者咁撚聯繫到啲生活上面嘅嘢。喂，咁有時真係事實嘅喎，翻工喂好撚多唔中意啊，或者係俾人壓迫啊。或者好多唔开心嘅人，咁你一睇波，仲要俾佢压迫，有搞捻错啊！即系你一俾佢压迫，咁梗系屌爆佢啦！我哋系咪先？即系要做嘢噶嘛？ 所以我觉得咁啦，嗱，即系呢部分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嚟紧就大搞噶啦， 搞真系 大搞噶啦！我哋反曼呢个大业唔单止系节目，我哋真系大搞噶啦，即系希望可以成为咗一种文化一种潮流。 除咗声音， 嗰班扑街。 即係除咗聲音，仲有一啲實實質質嘅嘢可以揸喺你嘅手或者著喺你嘅身度嘅。 係啦，類似呢啲咁嘅嘢啦， 或者即係實在少少。 唔係，我真係認真。頭先講嗰幾個 get， 例如註冊咗個萬字啊，例如即係走去追擊雲貝斯啊，去英國擺檔咧，我都係講真嘅，因為我係嗰啲咧，我都係成日吹開水嗰啲人嚟嘅，但係我係會嘗試去付諸實行，好希望真係可以做到咯。係啊，咁啊，喂，好似有啲戇地鳩嘅新聞，好似想分享下喎。係咪想講朗尼定講邊兩個？ 唔係朗尼，有幾單。其實呢個禮拜呢一兩個禮拜都有好多單嘢嘅。咁又其實我哋可以即係講下啲轉會嘅，都係咁意，即係講係咁意。賴下啦，轉會咁，其實而家最開心、就 是。其實真係好多新聞啊！呢排 多㗎，睇都睇唔切咁滯㗎。尤其是萬九嘅新聞，嗱你。利物浦嘅新聞又多啦，利物浦新聞又多啦。咁但係即係講翻萬九啊，萬九又有阿肥童繼續喺度扭屎忽啦， 係 啊， 正啊！ 即係我自己覺得幾開心喎，其實幾過癮喎，睇佢而家咁樣喺度繼續懶停咁喺度跳。咁而家最新消息，今日就係佢要求費格遜同佢道歉，即係呢個我哋聽到都覺得高興啊！ 我哋咪一路都話咯，其實最好佢真係留翻喺 佢係應該留喺曼聯。 嗱，講落嚟之前，我岔開少少，都唔係都有相關，就係嗰個利奧費迪南冇撚樣啊嘛。係，即係嗱，仍然㗎，我都話有怎樣嘅球會就有怎樣嘅球員，有怎樣嘅球員就有怎樣嘅球迷，係嘛？點解香港嗰啲各大嘅討論區都充斥住曼迷講 Go Man U 拉屌？ 係， 就係呢個邏輯啫嘛。利奧費迪南講乜撚嘢？佢話 好似话拒绝，我讲到好似你、 啊啊、 你邀请我嚟踢、 啊啊啊、 你要我加盟你、 啊啊、 我就一捻定要加盟， 系嘛、啊？ 我嘅事业先会更上一层楼。我唔加盟嘅话咧，就系、是、哇好捻可惜啦，哇屌你老尾嘥捻咗啦，曼联请你你都唔肯踢，哇啲乜捻嘢？ 系，其实佢呢个同云佩斯之前我嗰集讲嗰个咪相应成趣咯、 嗯， 即系云佩斯话去捻到练习嘅嘢同阿仙奴系唔捻同嘅，唔同境界啊！ 你就算真系你都冇咁讲啊，大佬啊！ 但你。佢兩個講啲嘢相成趣喎，即係大家都啱撚曬河車，都係萬九，即係佢注撚定係萬九就係萬九，所以之前話未撚呢個世界盃嗰時，佢仲係列斯聯嘅時候未係萬九，呢生出嚟就係萬九啊！你聽佢講啲嘢，呢説話佢呢啲人先講出口嘅啫嘛，一個正常嘅球員或者一個高水平嘅球員，有冇可能會講得出啲咁嘅説話？乜嘢叫做你唔嚟，即係我哇你唔嚟，你嘅蝕底，你收皮啦！我屌你！ 唔係，其實咧，今集本來講球迷嘅時候都會講你好費迪南嘅。 係， 你知唔知你好費迪南係咩球隊球迷嚟㗎？ 唔知 利物浦 咁撚閪 嗱，所以咧同丁俊晖一撚樣 攞煙頭辣鳩嘅， 煙頭唔撚夠啊，大佬喂，即係咁咯，呢啲咁嘅人係嘛？你唔需要同佢講嘅，即係。你鍾意曼联呢唔係问题，你帮曼联效力唔係问题，但係半途係唔能够接受，所以点解我个个都唔追击，係要追击云佩斯，唔係淨係帮阿迷出啖气，係咪做人唔可以咁撚样㗎嘛，屌你老母。屌你老母点讲呢，你知唔知呢句荷兰文系边个帮我译㗎？我以前舊黨友啊 ，Pro Simon 啊，即係香港唯一一個鬼佬，佢嗰個幫我譯嘅，佢問都冇諗問我點解，佢就直接譯咗俾我啦。即係就係咁樣咯。呢個題外話啦，即係我覺得真係唔得咯。所以嗱，朗尼呢個真係正啊， 係 係嘛？ 我越嚟欣賞佢。 佢用行動話俾呢一個，我唔欣賞佢嗱。佢用行動話俾呢一個，你打撚就中。佢用行動話俾李奧費迪南聽，話俾李奧費迪南嗰個理論聽，屌你老母收皮啦！ 係啊，係啊，係啊， 收撚皮啦！我用行動話俾你聽，我唔撚稀罕啊！雖然我做撚咗狗，係嘛？雖然嚇、啊，即係嗱、啊，記住喺曼聯走唔係半途，喺曼聯走係重新做人、啊， 變撚翻人啦嘛， 變撚翻人咯， 由狗變人咯。 係啊，但係你去曼，你咁樣轉曼聯係做半途，係嘛？即係嗱。啊朗尼嗰個係好正，佢話佢如果留喺度真係好，我覺得佢真係賣唔走嘅。 佢有排玩㗎，留喺度， 即係有排。 唔係同埋啦，嗱，即係除咗呢個之外咧，又最即係另外一個消息啦，又吹咗鳩咁大啦，咁就£90,000啦，即係嗰個£90,000 啊， 就係乜嘢咧？就係、是、佢，我其實都唔明，我哋嗰次同阿譚咪講過，即係我哋都傾過啦，其實我都唔撚明白點解係要揾翻阿C7翻嚟， 係 而家仲話阿華倫西亞仲話件七佬加翻出嚟添。即係講緊啦，咁、 嗯、 就話£30,000就要去出£30,000就買朗尼嘅、 嗯， 就再另外補多£60,000就要翻 C 七咁嘅意思。咁啊喺度即係鳩吹一輪啦，我就覺得發生嘅機會我覺得唔大嘅、 嗯， 因為唔知咧，即係好似我哋上次分即係分析咁樣啦，其實係完全九唔撚搭白嘅、嗯。即係你諗下兩個有兩個點啊，一對波。有可能佢即係超過一個點，佢唔係細點，係一個好撚大，係一個大的嚟喎，唔係細的喎。 嗯， 大查查嚟喎兩個。咁你好撚棘手啊嘛，你踢落去，即係你究竟俾邊個踢咧？咁樣呢、這個大緊住個波，你諗下雲貝斯企喺前邊，企一兩企嘅時候，阿斯七喺左邊左扭右扭扭多三次，阿屎忽都未出到波。跟住阿雲貝斯嘅撚咧就越位㗎啦嘛，赤個碌。咁你越位得一次就可能冇問題啊。 咁未計射罰球咧？ 系，即罰球另計啊！即你越位得三四次嘅時候，你就令最後屌柒佢噶啦嘛！你做乜懶嘢啊？你扭夠未啊？ 同埋到降班嗰陣，佢哋會互相指罵啦。 係咯，可能打交啦，到最後即係喺練波嘅時間，可能就開鳩佢拖啊之類啊。 上次講咩嘛？射罰球啊嘛 啊！係啊， 擺當師出擺低個波，擺曬 pose， 全宇宙都當佢係呢個模特兒嘅時候，雲佩斯一腳射埋佢啊嘛，係嘛？即係 真係炒咗飛機啊咁樣啊！ 不過唔係嘅，斯朗去都好嘅，但係朗尼唔好走咯，我覺得。 朗尼就一定唔可以走。 即就算斯朗免費加盟曼聯，我都冇所謂㗎。佢要今晚。曼联降班唔通我阻住佢咩？ 咁系， 系咪先？ 咁另外又之前又吹得好捻紧火啊，利云道夫斯基啊， 系啊系啊。 咁后屘就其实访问咗利云道夫斯基啦，咁佢就自己就话啦，第一选择都系拜仁慕尼黑啦， 系波多， 即系呢个系好清晰嘅，即系你睇到。踢梗系踢咩啊？梗系踢人哋嗰队新鲜出炉，打捻低巴塞嘅。 不过我都唔 欧联冠军啦。 鼓励咯，如果你话佢有两个 offer， 呢个多蒙特焗住卖佢要走嘅，就系、是、曼联同埋 多蒙特就唔捻出去走嘅。 系咯，即系我话，除非佢有一个 offer 就系、是、嗱、好似云佩斯咁样，嗱你一系踢拜仁，一系咧就踢曼联，咁屌佢就诶、哎、老閪都踢拜仁啦咁，咁啊 OK 嘅。不过我都觉得，唉、哎、多蒙特呢、這个古仔我都可以迟啲讲嘅。咁但系咁。 我覺得咁嘅嗱，即係做人咧，即係以前有講過就話，即係男人即係一日打三次飛機咧，其實都開始有損害嘅。 係嘛？我以前打五次嘅喎。 咁我都有，咁七次都試過，啱啱識打嗰陣。 咁撚大鑊。 啱啱識打嗰陣。 壞機啊，大佬。 好開心喎，大佬！你每次只可以諗一個咁，你唔得噶嘛。咁所以就點我講咩？我話，所以其實啲漫迷咧，我都覺得係時候追究啦，身體會受損啊。阿簡達拿又話嚟撚咗，唔知佢撚咗邊。 喂，佢。阿簡達拿又可以講下，其實佢原本喺星期，我記得喺星期五我睇嘅時候咧、 嗯， 就講阿簡達拿已經 firm 噶啦。咁阿簡達拿亦都即係又唔忍黐真人假啦。阿簡達拿自己都話：啊，呢、這個禮拜日咧就應該 OK 噶啦，即係有嘢發生噶啦。跟住另外就話阿迪希亞咧就話：誒嚟噶啦，歡迎佢啦，預備又呢又路咁樣。咁原本就話星期日就 firm 嘅，咁今日星期幾咧？今日已經星期一嘅，我哋今日星期一嘅夜晚啦。 啊，即係佢哋上晝啦。 嚟撚咗邊咧？ 不過咁、哦，我覺得佢加盟嘅機會真係大嘅、哦。 唔出奇，但係你嗱、啊、你計下，屌你真係 C 七六千萬， 嗯， 仲係賣得埋朗嚟嘅咯，已經、 啊、 即係九千萬嗰度，係 啊， 六千萬，阿簡達拿又話千五二千咁樣， 係啊， 咁跟住仲有 費蘭尼咧，拜恩斯 咧，拜恩斯二千五。拜恩斯1500，咁你爭住3億都唔掂啊，老細。 係啊，同埋你就嚟破產咧。 係咯，咁唔係好合邏輯嘅。即係成個咩又？ 其實我覺得咁嘅好簡單。今年睇曼聯嘅轉會咧，即係大家嘗試務實啲，無論佢買咩人，佢都係降班㗎啦。 啊，咁啊， 佢都係死㗎啦。 唔 係，即係佢都係滅亡㗎啦。即係無論佢買嗰個係玉皇大帝都唔能夠踢㗎啦，係嘛？即係都係會撲街啦。無論買嗰個學阿昌話真係陳少琪，定係揾王興貴嚟搞咧，都係冇撚可能。即係所以冇撚所謂啊！嗰筆豪俾佢。有佢， 唔係其實我唔係在乎佢買邊個，即係只不過係搞咁撚耐，咁你搞啲咩出嚟咧？咁啊乜撚柒嘢都搞唔到，咁到底 冇啊？佢對波嗰個前景而家睇呢個轉會窗係一個好重要嘅啟示。不過咁啊， 有冇人肯嚟踢又係一個問題啦。 係啦，阿 Kenny， 我哋停一停先，我哋叫醒阿迪先，阿迪啊，阿迪。 佢瞓咗覺。 我想知而家幾多分鐘啊？你冇瞓著咗得唔得啊？27係嘛？嗱，我想講多樣嘢嘅，即係，唉，即係你話啲漫迷幾多冇質素，佢咪都要瞓撚著咗。喂，我支咪有冇開㗎？頭先有冇錄到㗎？屌你真係好撚攰啊你！係就係、是、嗱，我想講咧，周際國家杯我哋提都冇提過嘅。 係。 咁啊睇落咧，即係其實我個 page 裏邊咧，即係我哋個 page 裏邊咧，就成日都會滲就係話啊，有啲大波今晚嘅焦點係乜嘢咁樣啦。咁啊都。叫做係咁樣轉載下啦，咁有講過就話啊，日本對墨西哥時日亮點就係呢個小豆同呢個鄉村真司互 咁 樣，係嘛？咁但係我想講咧，即係嗰一杯就我幾感動嘅，係就係大溪地。 哦，呢個係 相信即係大家都好感動嘅，相信即係不論你邊隊球隊啦嚇，曼聯可能窄啲啊， 都好感動。 係啊，即係曼九都感動啊，係咩？啊，即係相對上應該比較少數啦，係嘛？你應該精神分裂嘅、哦，你一方面又感動，一方面又踢啲暴力足球，又踢啲嗨波，係嘛？搞鳩人哋。咁啊，點講咧？我唔知啊，即係可能足球咧就比較。即係一個哇男人嘅浪漫 係 係咪啊？今集不如主題就叫做男人嘅浪漫啦，就即係係一個男人嘅浪漫嚟嘅。你即係你諗 反萬嘅浪漫啊， 係啦你睇佢哋踢嘅時候，你知佢哋唔夠踢 係， 但 係 當佢哋係啦，全部都業餘都一個職業啦，係咪？當佢去到呢一個巴西嘅時候，即係落機嗰刻，其實佢我或者佢哋上飛機飛嚟巴西嗰刻開始，其實佢哋應該自己贏咗啦。咁啊，教練講咗一句説話，真係好感人嘅。即係嗱，你唱歌啊嘛，係咪？應該都係一個感性嘅人嚟嘅 ，Kenny。我都係一個感性嘅人，即係我真係有時眼濕濕嘅。佢就話啊，即係我哋嘅球員咧，大部分即係對西班牙嘅時候，我已經同佢講過啦，就係、是大概會輸14-15球左右嘅，真係唔係真係唔係一個，即係真係唔係冇可能， 係 嘛？但係我就同佢哋講話，大家去 enjoy 呢一場足球 啊嘛。 咁啊，無論即係結果係點樣都好咧，其實有機會代表大洋洲係嘛，用大洋洲冠軍身份參加洲際國家杯咧，即係對我哋嘅球員嚟講咧，其實已經係勝利啦咁樣。咁我覺得你套翻呢一句，如果呢一個唔係洲際國家杯一個球會嘅賽事，其中一隊對手係曼聯。咁你咁講，人哋會覺得你打飛機咯，係咪先？唔撚夠踢又咁講，咁都好彩冇曼聯啦，係咪？咁啊，即係所以變咗會聽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好感動嘅。其實全宇宙都知㗎啦。你諗下嗰場波， 佢幾個畫面都感動嘅，幾畫面都感動。 包括係呢一個 入咗波啦， 入波啦，跟住包括系完场， 完场啦，系啊， 即系围圈一周或者跪喺度一齐庆祝啦，跟住又或者开赛嘅时候就即系俾呢个纪念品啦，系嘛，嗰串贝壳定唔知乜嘢啦。 即系如果加埋观音娜系会即系着三点式出嚟系系更加感动咯，我觉得。 咁啊，亦都好搞笑，我即系我觉得而家好难嘅，好难俾人喺一个职业嘅赛场上面，不论你系车仔，不论你系好球迷或者其他球队球迷，其实。好难揾到呢个感觉，因为已经好商业化啦嘛，唔似我细个踢卫生波、踢学界咁样嘛，咁所以啊，难得喺足球嘅直播嘅赛事入边啊，揾到一个咁嘅元素，哇，其实喺香港地嚟讲咧，都真系好少有，即系你话一啲好感人嘅场面喺球场上面出现嘅多的士啦，系嘛，咁但系呢一只即系呢一种嘅哦，输十。比零、八比零、一比六，都仲系可以，即系好 舒适， 好 enjoy， 佢哋继续好享受足球嘅时候，我会觉得即系几动人嘅呢样嘢系，咁所以嗱，你话要叫大家学习就戇鳩噶啦，冇人学习到，因为。人哋业余系嘛，你职业嘅时候，你试下翻工系嘛，你老尾我快乐上班系嘛，我翻嚟系开心嘅啫，俾人屌柒啦系嘛，冇乜可能嘅，咁所以我谂就喺一个好现实嘅球圈入边，一个好有竞争赛事嘅赛场上面，有一个好独特嘅现象，有一对咁嘅东西 系 嘛嘅出现，咁我觉得都系一个机会俾大家去反思咯，咁啊万迷。唔会明噶啦， 唔明噶，唔明噶， 佢话明都系呃鸠你啫嘛， 唔明噶， 系嘛？到有一日，其实我而家都呢个心态啫嘛。嗱，车路士劲好多，冇得讲啊。利物浦咁渣，即系我讲真，我每一季我只系求，即系走多两步， 系 踢得好啲， 系 系嘛？尤其对曼联唔好输，最好赢。 其实 咁啊得噶，咁人哋就屌鸠你咯，话屌你老尾咁样。 我心态都系噶，其实我有时都觉得系噶，攞唔攞即系最初睇咧，我就几介意攞唔攞到冠军嘅。其实睇耐咗，我觉得对波踢得好唔好，即系个整体啊，出嚟个效果好唔好，或者即系个领队，即系睇翻摩连奴当年输咗，行出嚟指住。车路士班球员，即系佢指，仲啲球迷指住，你要拍手，你要俾掌声，系要俾呢班球员，即系你系要俾佢嘅，你系要去 好咁嘅，呢真系男人嘅浪漫嚟， 即系呢啲啦，即系反而系佢感动到我，或者我会觉得，喂，呢啲咪足球咯，即系 系啊 ，glory trophy 系紧要嘅，但系即系有时喺个过程里边，你系咪即系踢到一个好嘅足球，系咪有一啲好嘅？ 你对唔到人，对唔到自己 系啦，呢样嘢就 呢个好 紧要，所以我成日屌柒佢，我有啲漫迷有啲 friend 成日屌柒佢赢捻咗波，我一屌佢就话：屌我队波踢成点你屌？咁系啊嘛，我话閪捻到阵，踢捻到尾都仲要撞三下柱，再撞落云尼斯入嚟个屎窟窿先入嘅嗰个波，咁啊跟住赢咗二比一咁样，跟住你又喺度，哇又三分又呢样嗰样，我屌你啦！我话咁你赢得。服唔服先，即系呢个系重点啊嘛！ 唔好话赢定输服唔服， 系啦， 即系唔好即系睇三分咯。 系啦， 当然紧要，唔系话我哋攞唔到嘅嘢。even 嗱车仔攞个英超，即系车仔嘅球迷，其实大部分都系即系对球队有要求，但系其实更重要嘅就系、是，即系佢即系有冇嗰个心同埋有冇个 spirit 咯。即系我觉得嗰个好紧要。即系你话喺现代足球职业足球，你话要睇到大溪地嗰种冇可能啦，俾球迷屌死啦，系嘛？哇！屌你老母，话对曼联啲废队都输十五比咁，梗系死梗啦，系嘛？冇可能咁啊！即系，但系我觉得咁咯，喺直播里边啊，有幸可以睇到呢一支球队， 好难得啊！ 好难得噶，即系你话佢哋水平系冇低咁得，而且我真系低嘅， 咁亦都无可奈何。喂，打唔系会计师又啊，工人啊，司机啊咁样，咁你真系好难噶。你有啲咩要求啊？ 所以我觉得系啦，即系用呢一个故事作结啦，咁啊，即系今集就 好感性啊，今集 好感性啊，屌叫男人的浪漫啦，就阿的嗱，唔好再瞓觉啦，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 住，sorry， 有啲嘢要 台务， 第一样嘢咁就今晚啦，即系应该系礼拜二凌晨大约一点半到啦，就会出街啦 ，download 啦，咁就过两日后礼拜三晚夜晚九点半。連續嚟緊升個四個禮拜三都係㗎啦，就係、是、會有一個新嘅足球節目嘅喺 Vegas 先度，一連四集就係點子冰冰叫，咁就一扎阿仙奴嘅球迷咧就會上嚟講翻。 你 OK 喎、 阿仙奴嘅、 哦，唔好意思，我想問啦，係咪係收費定係 免費嘅 ？OK， 其實所有足球節目， 明白， 所有運動節目喺 Vegas 先都係免費。 明白明白。 咁就所以就禮拜三就九點半啦，全世界都可以下載。咁啊，借一借獅子嗰個平台嚟啦，咁啊 冇問題。 我哋好贊成啊，我哋。 梗係只要唔係曼聯就得㗎啦。系嘛？你洛域治保顿、爱华顿都可以考虑，系嘛？但系 唔得咯！ 你講曼聯，我哋會係瞄咪嘅， 瞄咪。 咁啊，最後啦，仲有兩件事啦。第一樣嘢就關於翻 Record 先七一個方面嘅。咁就如果各位反曼嘅朋友想即係join一齊啦，想出嚟遊行嘅話啦，七一嘅話可以 email 翻 Record 先 ，Record 先 .com.hk 寫翻七一義工嘅 ，OK。 但係三個反曼主持都唔會喺 Record 先條隊喎。 唔係。Kenny， 我會 Kenny 係，哎得啦喂，得點啊好點啊， 我會代表反問參與， 掂曬 ，Kenny 會係啊，係啊，咁就係啦，咁啊到時睇下點啦，獅子，如果你得閒嘅，或者我哋遊行行過，你話俾可能即係 Kenny 喺邊嘅時候，大家咪可以見下你咯， 可以， 因為一定經嗰條路噶嘛。 咁啊，今年我喺呢個即係大花園晚會嗰度做其中一個濕鳩師啊，咁啊，晏晝我幫華為民主書院籌錢啊嘛， 你德龍街嘛， 做社記係啊，喺啊德龍街， 搞掂啦，咁啊一定經嗰條路啦，咁啊第二樣嘢就係啦，email 翻去啦。第二樣嘢就係總之就算 anyways 報名唔到都好，如果各位即係所有朋友都想即係出嚟七一遊行嘅話，3:00維園大球場，下個禮拜一 係 7月1日， 掂曬， 好就咁話啦， 好 冇其他嘢啦， 冇啦， 七一見， 拜拜， 拜拜。 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错字，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1元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我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表示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结束，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笑，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把最多如果命运能选择，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回报更潇洒，能坦白，旧日所相信价值不必接受时代的糟蹋。年少多好，朋友多好，一番争执不会有被告，游戏竞争不会记入脑，年岁增长无法修补，青春的诗总会老，时间多好。